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由阿米尔汗、塞伊拉沃西、梅维贾、拉吉阿尔俊等主演的印度电影《神秘巨星》于2018年1月19日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印度少女伊西亚突破歧视与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励志故事。影片由《摔跤吧，爸爸》父女再度联手出演。在影片中，阿米尔汗不仅颠覆出演极具争议的音乐制作人一角，还首次挑战黄毛、花 T 恤、紧身牛仔裤的怪异造型，着实令人眼前一亮。而这部影片也是片中主演阿米尔汗在中国获得巨大反响的第四部影片，而他主演的轰动中国的第一部经典影片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 印度宝莱坞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是由拉库玛·希拉尼导演，阿米尔汗、马德哈万以及沙尔曼·乔什主演。这部影片根据印度畅销书作家齐坦·巴哈特的处女作小说《五点人》改编而成。2011年12月8日，《三傻大闹宝莱坞》曾在中国上映。影片紧凑曲折的剧情，幽默搞笑的风格，直面当下教育之痛的深层思想，引起了很多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共鸣。连李克强总理都曾在女儿的推荐下看过这部影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看过这部风趣幽默而又青春励志的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温文章、汤唯、黄渤等人配音版的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这部影片还获得了孟买电影博览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配角、最佳剧本等6项大奖，并且获得国际印度电影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情、最佳摄影奖等16项大奖。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不同于其他的情感电影，它给人们的不仅是感动和回忆，更多的是启发和指引，让人们明白在面对未来的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在面对迷茫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面对。影片上映之前，导演对票房成绩并没有什么预期，不过在影片上映之后，他的票房成绩却打破了诸多印度电影史上的记录。能够打破印度电影史上的票房记录，导演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部以好莱坞影片为样板的电影。不过因为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通过网络和影碟看过，所以票房仅仅是1300万元，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这部影片内容新颖，情节发展不墨守成规。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影片当中男主角兰彻的扮演者阿米尔汗那个时候是多大年纪吗？当时他已经44岁了。44岁的阿米尔汗能将20岁大学生该有的年轻和活力演绎得淋漓尽致，真是引人佩服。而为兰彻配音的演员就是中国当红小生文章，其他主要配音演员还有黄渤、汤唯等等。 在以往的印度歌舞片当中，歌舞总是游离于剧情之外，而且舞蹈动作和音乐都非常的民族化，这就限制了这种电影的受众范围。现在的印度年轻人不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影片导演找到了一些年轻的舞蹈设计师，按照流行的街舞风格设计了影片当中的舞蹈，音乐也是按照流行音乐的旋律和歌词来创作的。影片当中为男主角兰彻配音的是文章，文章向来以在台词表现上的口齿伶俐而著称，而这一次在《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为男主角兰彻配音，却让文章吃了不少苦头。这位男一号兰彻在剧中不仅才智过人，更是伶牙俐齿，说起话来出口成章，而且影片当中的主角是用英文和印度语夹杂着对白。对于第一次为外国电影配音的文章来说，不仅要成篇地说出台词，还要特别注意跟上人物变幻莫测的口型，难度相当之大。试了几段戏下来，让文章非常抓狂，最终文章坚持鏖战十个小时，完成了这部戏份最吃重的男主角兰彻的配音工作。配音结束时，现场工作人员都为他鼓掌欢呼。好的，影片的幕后故事咱们说了不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另外，由于原片的长度达到了三个多小时，所以这部影片的故事我们分为两期来为您讲述。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故事以两个好朋友在寻找消失多年不见的好兄弟兰彻的过程当中展开回忆。十多年前，新生开学，法尔罕背着自己的行囊来到印度帝国理工学院。在公示栏里，他找到自己的房间号码，顺便看了看和自己同屋的室友名字，兰彻和拉多。兰彻非常聪明，他并没有和所有大一新生一样，用传统方式向学长致敬。他运用初中的物理知识，给学长们一个下马威，这个事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大学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开学第一天，院长病毒端着一个鸟巢走到中心讲台上。 威鲁萨汉斯川曼博士，帝国理工学院院长。 病毒来了，带着他的鸟巢，大一新生集合，动作快点，快一点，快一点。 病毒是我见过的好胜心最强的人，不能容忍任何人在他前面。为了节省时间，他的衬衣纽扣用魔术贴，领带用挂钩。他训练自己用两个手同时写字。每天下午2点钟，他会准时开播他的御用摇篮曲，睡上7分半钟。戈文是他的贴身男仆，如影随形，替他做所有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刮胡子、剪指甲等等。 院长好，院长好。 这是什么？ 这时，黄渤配音的臭屁王查尔图站出来，指了指鸟巢。 这是鸟巢啊，院长。 哪一种鸟巢？ 是长尾杜鹃巢。 错，长尾杜鹃自己从不筑巢，他们总是在别的鸟巢里下蛋。可是到了要孵蛋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会把别人家的蛋毫不留情地挤出鸟巢。 病毒院长从鸟巢中拿出一个鸟蛋，摔在地上，鸟蛋被摔个稀碎。 竞争完毕，生命以谋杀开始，这就是大自然，不竞争则死亡。你们其实也跟长尾杜鹃一样。 院长一挥手，推倒一箱子的学生档案。 而这些就是在入学时被你们挤掉的鸟蛋， 请记住，每年有40万高中生申请就读帝国理工学院，成功的却只有200人， 就是你们。而这些一败涂地， 一堆破蛋。我的儿子连续申请了三年，可惜每次都被拒。你们记住，人生就是场赛跑，要么全速向前，要么彻底完蛋。我来给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是一支太空笔，因为钢笔和圆珠笔在太空中不能使用，于是科学家们耗资数百万研发出了这支笔。它可以从任何角度，在任何温度及失重状态下都照写不误。一天，那时我还是这儿的学生，院长突然召见我，他说：维鲁萨哈斯川曼。我说：是，院长，过来。我很害怕。他拿出这支笔，他说：这是优秀的标志，我把它交给你。当你遇到一个像你一样优秀的学生的时候，就把笔传给他。32年来，我一直等着这样的学生出现，但是很遗憾，你们当中有人想赢得这支笔吗？ 这时，学生们都迫不及待地纷纷举起手来， 把手放下。 可是，就在大家都把手放下来的时候，兰彻举起了手。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我说把手放下。 院长，我有个问题。如果在太空中不能用钢笔的话，那航天员为什么不能用铅笔呢？那样可以省好几百万呢。 这个以后作答。 法尔罕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开始上他们最爱的机械课。 怎样定义机械？ 老师看了看举手的学生们，然后看到了面带笑容的兰彻。 你在那笑什么？ 老师，读工程学是我童年的梦想，我很开心终于能坐在这里学习了。 不用太开心。那么你说机械的定义是什么？ 机械是所有能够减少人类劳动的事物。 可以再具体点吗？ 任何能简化工作或者节省时间的事物都是机械。天热了，打开电扇，一阵凉风吹来，这是机械。用电话跟远方的朋友通话，这也是机械。几秒钟内用计算机进行数百万次计算，机械。我们的身边都是机械，从钢笔尖儿到裤子拉链全是机械，一下上一下下，上下上下。 老师把粉笔头对准兰彻扔了过去，兰彻停止了拉裤子拉链。 定义是什么？ 老师，我刚刚说过了。 你考试就这么写吗？这是机械，上下上下，笨蛋。还有人知道吗？ 这时，臭皮王查尔图得意地举起手来。 你说。老师，机械是由相对运动固定的相互连接的零件组成，也就是说存在功和能量的互相转换。比如说一个螺丝钉跟螺丝帽或者一组杠杆，功和能的转换主要取决于支点位置或滑轮轴距。特别说明，机械设计极为复杂，有些由运动的部件组成，构成简单的机械元素，比如轮子、杠杆、凸轮等等。 很好，非常好，请坐。 谢谢，谢谢。 老师，其实我刚才用口语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如果你喜欢口语，就去读艺术商业学院吧。 可是老师，我们总得融会贯通吧，单纯教条的死记硬背有什么意义呢？ 你觉得自己比课本牛吗？如果你想及格的话，小子，最好写课本里的定义，听到了吗？ 不过有很多定义其实…… 出去。 哦，为什么？ 口语就是滚。 兰彻走了几步，然后又折了回来。 笨蛋。我们刚才说到机械，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忘了点东西。 什么？ 一种记录分析总结组织辩论和解释信息的工具，有插图的或者无插图的，有精装的有瓶装的，有的有封套，有的没有，含有前言简介目录索引用以增长知识加深理解提升丰富人类知识库的装置，该装置需要视觉使用，有时用触觉。 你说的是什么？ 是书本，老师。我忘了拿书本。 你就不能说的简单点吗？ 我刚才试过了，老师， 可是你根本听不懂。 后来老师们总是把兰彻赶出去，几乎不让进。被赶出去以后，他就溜进另一个教室。他说不管是大一还是大四，学的都是知识，只要学。他跟我们完全不同，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争着洗澡，而他只要有水路边都能洗。 老师早。 机械是他的最爱，一看到机器就要拆开来研究，可拆开后有些他可以装回去，有些就不行了。还有一个人和他很像， Joy Lowe。 可是由于乔伊的毕业设计还不够完善，院长多次不允许他毕业，这让乔伊失望至极。最终乔伊选择了自杀。通过这件事，兰彻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一切困难都可以过去，只要我们经常说平安无事。这句话也成了兰彻的至理名言。而兰彻认为，让乔伊自杀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们的院长，是僵化的教育制度，是院长病毒多年以来对待学生的教育方式。为此他受到了院长的责难。院长还分别给法尔罕和拉多的家长写信，要他们远离兰彻。兰彻分别来到法尔罕和拉多的家，知道了两家艰难的生活境况，给两人以鼓励。但拉多仍然为家庭环境所迫，只好听从院长的话。为了让拉多明白院长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兰彻在法尔罕的帮助下，在查尔图的演讲稿上做了诸多的手脚。教师节那天，查尔图气势昂扬地站在讲台上，开始用印度文演讲自己已经备好的演讲稿。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部长先生，各位贵宾以及尊敬的老师还有朋友们，帝国理工学院之所以能够独占鳌头，这些无不归功于我们的好院长，他就是著名的威鲁萨汉斯川曼博士，我们用掌声向他表示感谢吧。 院长，你看话是他说的，可词儿是我写的。 他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教育事业，32年来他从未间断过，他不断地循序色诱学生。 他原本想表达的是善诱学生。 我相信他会为之奋斗终生。大家可能在想一个人是如何在短短的一生中色诱这么多的学生，而且持之以恒。他一定是经过训练，才会用毕生的精力色诱学生的。他将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奉献给了色诱事业，献给了色诱学生。向他致敬，向他学习。 不要不要打断他。 我们作为帝国理工学院的学生将走向全球。 不是我写的。 可无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都不会忘记继承他色诱学生的方法。我们将高举这面色诱的旗帜。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示色诱的真正力量，让地球上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色诱。部长先生，晚上好，感谢您，感谢您大驾光临，感谢您给了我们最需要的、最温暖的 乳房。 乳房 是财富，乳房的意思。一派胡言，简直是侮辱。 我们每个人都有乳房，只是稍稍小了一点，没法跟您的相提并论。 没教养的家伙。 你想这些色诱者无私慷慨地提供您的乳房，让我们看看他 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吧。 院长，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高徒吗？我看你别干了，学校关门算了，气死我了。 最后我要献上一首打油诗。 快听快听，他还有更绝的，他的屁之赞歌。 小而不臭，令人尊重。 继续，臭屁王。 浓淡适中，可以忍受。柔中带刚，有一点点难受。沉默无声，难以承受。 校长赶紧跑上去将查尔图一脚踢下台，兰彻坐在拉多的旁边吓唬他。 看到了吗？这就是不动脑子死记硬背的后果。看看看看呐！ 大学四年填鸭式的教育也许能救你，可是未来四十年你会在色诱中艰难度过。他还没有领悟真谛。 演讲结束后，兰彻·法尔罕和拉多在学校的天台上一边喝酒一边说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浓淡适中可以忍受。你太有才了，这词儿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时候查尔图醉醺醺的也爬上了天台，他狠狠地将酒瓶扔到了地上。 你们太卑鄙了，我怎么得罪你们了？ 不好意思，绝对没有针对你。 我认为是，我查尔图永远不会忘记这次奇耻大辱，我会时刻提醒自己，每分每秒都不会忘记。 对不起，我只是想向拉杜证明，死记硬背的学习是没有出路的，学习并享受。 听着，我来这不是享受科学。 那你是来色诱科学的吗？那你继续吧。色诱色诱。 嘲笑你们，嘲笑我的方法吧，总有一天这些方法会助我成功，助我平步青云，到时候看谁哭看谁笑。 臭屁王，你又错了，出发点就不对，做个好工程师成功自然而然就会来的。 你这些想法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约好了再见，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看我们到底谁更成功，你还是我。来啊，有种来吗，读一下呀，读，来读一下，读一下。啊， 你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他在写什么？ 查尔图捡起了一枚石头，在墙壁上写下了九月五日这个日期。 不要忘记这个日子。 兰彻曾经用智慧制成院长大女儿的婚礼现场，并且结识了院长的二女儿皮亚，还帮皮亚甩掉了爱慕虚荣财迷转向的皮亚男友，而皮亚也开始对兰彻有了好感。法尔罕的父亲病重，情急之下兰彻用皮亚的小摩托及时把法尔罕的父亲送到了医院，这才捡回一条命来。拉多对兰彻的行为感激不尽，他与兰彻和法尔罕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随后兰彻和皮亚也陷入爱河之中，但是谁都没有表白过。大学生活过得飞快，即将毕业的他们都开始为找工作开始发愁，他们究竟能不能找到自己中意的工作，兰彻是否能和皮亚走进婚姻的殿堂呢？好事多磨，后面的故事更加精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的故事。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大家收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蓝色婚礼》。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11点钟收听，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全新为您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再会。 Zubi zubi zubi bam bam, zubi zubi bam bam, zubi zubi zubi zubi na che che paga stupid man. Zubi zubi zubi zubi bam bam, zubi zubi bam bam, zubi zubi zubi zubi na che che paga stupid man. शाखों पे पत्ते गा रहे हैं, फूलों पे भवरे गा रहे, दीवाने किरणे गा रहे हैं, ये पंछी गा रहे, वो बगिया में तो फूलों की हो रही है गुफ्तगू,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हूबहू. आई आई आई जुबी डुबी जुबी डुबी पम पारा जुबी डुबी परम पम Zubi zubi zubi na check your pagal stupid man. Zubi zubi zubi zubi pam pam, zubi zubi pam pam. Zubi zubi zubi zubi na check your pagal stupid man.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तू बहू. आई आई आई जुबी जुबी जुबी पम पारा जुबी जुबी परम पम जुबी जुबी जुबी जुबी नाचे क्यों पागल स्टूपिड मन. जुबी जुबी जुबी जुबी पम पारा जुबी जुबी परम पम जुबी जुबी जुबी जुबी नाचे क्यों पागल स्टूपिड मन. अंबर का चांद जमीन पर इतरा के गा रहा, एक टिमटिम टूटा तारा उठला के गा रहा, अकेली तन्हा मुझे छूने आके तू,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तू बहू. जुबी जुबी जुबी जुबी पम पा जुबी जुबी परम पा Zubi dubi zubi dubi na check your pagal stupid man. Zubi dubi zubi dubi pam para zubi dubi param pam. Zubi dubi zubi dubi na check your pagal stupid man. Zubi dubi dubi dubi dubi pagal stupid man.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